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四十五集，我们一起去买菜。文静成名之前，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游戏，成名后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跑步，然后回来再开直播打游戏。因为基地有人因长期熬夜打游戏造成全身瘫痪，教练专门开了个会跟大家说，以后每天抽一小时锻炼身体。铜锣烧几人就带着文静一起跑步，结果他们坚持了不到四天就放弃了，只有文静每天都坚持跑步。久而久之，这成了文静生活中的习惯，直到他25岁那年退役。他记得宣布退役那一年，台下很多粉丝在哭，铜锣烧几人哭得很厉害，连不讨喜的教练也在哭，教练还给大家每个人送了礼物。文静在一众哭声中显得格外醒目，他记得当时铜锣烧问他， 你不难受吗？ 文静摇摇头。铜锣烧以为他不难受，但其实文静的意思是他不知道什么叫难受，也没有体会过这种情绪。他只是想起了小时候去过的幼儿园，在一众爱哭爱闹的小孩子里，他成了不会哭也不会笑的异类。画面一转，他看见父母站在面前，恼火地质问他， 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？ 文静倏地睁开眼，脸蹭着绵软的毯子，他这才注意到自己睡在婴儿房的地板上，正要起身发现蒋婉正睡在他身边，一只手还环着他的腰。他昨晚又梦游了，睡到了婴儿房里。一周前收拾出来的婴儿房里面已经放满了玩具，而他此刻手里还握着一只毛绒玩偶，是一只小泰迪熊。这只小泰迪熊是蒋婉挑的，从家居城里出来，他们路过玩偶店，蒋婉被一排绅士又可爱的泰迪熊吸引，把那一整排的泰迪熊都买了回来，足足有24只。文静小时候也有一只泰迪熊玩偶，还和手里这只很像，只是少了红色领结。文静对那只泰迪熊的记忆只有父母将它送到他床上，拍了拍他的脑袋说， 有他陪着你好好睡觉。 后来那只泰迪熊放进了柜子里，再也没出来。身后蒋婉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刚睡醒的声音带着哑， 你醒了。 文静转过身将蒋婉搂进怀里，低头亲了亲她的脸。 你以前也有泰迪熊吗？ 有，跟这只很像。 你以前也抱着泰迪熊睡？ 没有。 今晚也要抱着泰迪熊睡吗？ 不。文静将她搂紧了些，抱着你睡。 点了，你不起来跑步吗？ 文静吻蒋婉的鼻尖，等会儿再跑。这个等会儿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，蒋婉洗完澡在床上又睡了2个多小时，中午快12点才起床。他洗漱完进了厨房，打开冰箱看了眼，早上没去买菜，冰箱里只剩下一份五花肉，可能不够文静吃的。他轻轻打开文静的房间，他还在直播，桌上的杯子空了，蒋婉给他倒了杯温水。文静皱起眉，蒋婉轻轻伸手戳了戳他的肩膀，在镜头看不见的地方冲他两手搭在头顶比了个心。蒋婉闲下来的时候在网上看了不少文静的比赛，后来就学会了手指比心 和弯腰比心。每次他做这个的时候，不论要求什么，文静都会答应。两人自从决定要孩子之后，蒋婉就让文静少喝饮料，多喝水，一天要喝八杯水，果汁只能喝半杯。而他比心的时候，文静的唇角就会不由自主地上扬，弹幕上粉丝都炸了。 阿静在笑，哎，是不是我们婉婉来了？ 还用问吗？我抬手就是嗨，老婆。 嫂子，露个面呐！上次看你还是在你们出国蜜月的时候。 每次我玩进来，静哥就不管游戏了。你看，他站在那儿被人打死了。 笑死，老婆最大。 快看快看，静哥在喝水。 我记得静哥一直不喜欢喝水，只喝饮料来着。 你们没注意到吗？刚刚我火哥还皱着眉，但不知道嫂子做了啥，他突然就开心了。想知道嫂子刚刚干啥了？ 彤，我也注意到了，我也超级想知道。 文静喝完水看了屏幕，正好看到这条弹幕，他把手里的杯子放下，看着镜头道：不能说。弹幕又疯了。 什么不能说啊？ 什么是不能说的？ 乖巧竖起两只耳朵。 你们不要这样啊，我现在嘴角都咧到脚后跟了。 这是我不花钱就能免费看的吗？ 蒋婉一听文静说话，就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他偏头看了眼屏幕，就看见满屏都是各种害羞的表情。他心知大家肯定是误会了，戳着文静的胳膊，叫他赶紧解释。文静又会错意，冲镜头道：别再问了，他要生气了。蒋婉深吸一口气，冲文静说： 冰箱里没有肉了，我去买菜。 我跟你一起。文静摘了耳麦。 别，你待在家里就好。 哦，弹幕上全都在刷： 静哥好可怜，嫂子你就带他去吧。 笑死了，静哥被嫌弃了。 为什么不带静哥一起？求问，想知道。 肯定是因为静哥太火了，到处有粉丝要签名。 加一。 文静看着屏幕说： 因为之前买那个。哦，这个不能说。 已经走到门口的蒋婉听到这话，险些一个趔趄，他赶紧回来冲镜头解释： 菜，他说的是菜，我们买菜，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争执。 弹幕全在哈哈大笑，显然不信。文静摇头： 不是菜，是…… 蒋婉捂住文静的嘴，冲他挤出笑： 走，我们一起去买菜。 弹幕都笑疯了： 到底是什么呀？看把嫂子急的。 我想我知道是什么了。 楼上求告知。 快说快说。 超市收银台附近的东西。 笑死。 我脑子里面有画面了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